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那千仞雪的天赋极好，领悟力也绝不会差。她要是拥有了这六块魂骨，再辅佐比比东，我们岂不是…… 想拥有天使神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据说吸收最后一块魂骨时，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魂力百级。 魂力百级，这果然是个苛刻的条件，在我们魂师的历史上似乎也只有传说中才有那样的存在。魂力达到90级以上，每增加一级都极其的困难，尤其是到了95级以后，更是一片艰难险阻。不知道99级冲击100级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。 我知道。 低沉内蕴的声音通过这三个字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说话的正是独臂的剑斗罗陈心。再见这位剑斗罗，唐三心中有种奇异的感觉。陈心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静默了，整个人都像是沉寂于无形之中的尘埃一般。可越是这样，他带给唐三的感觉就越是奇异。尽管看上去他失去了用剑最为重要的右臂，可唐三却丝毫没有觉得他的实力减弱了。在刚开始接触七宝琉璃宗的时候，大师就曾经对唐三说过，这位剑斗罗才是七宝琉璃宗内最为可怕的一个。就算没有宗主宁风致的增幅，他的实力也强得可怕，乃是当今天下第一攻击魂师。他那独一无二的武魂裁决之剑，更是器武魂中少有的能和昊天锤相比的强大武魂，而他的魂力更是高达96级。可以说上一次武魂殿袭击七宝琉璃宗，如果没有剑斗罗陈心的爆发，与古斗罗一起在宁风致的增幅下力挫对手四名封号斗罗，七宝琉璃宗的结局就会和蓝电霸王龙家族一样。此时从陈心口中说出我知道这三个字，没有任何人会怀疑，因为他是在场所有强者中唯一一个魂力超过了95级的人。陈心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， 魂力超过95级，算是封号斗罗的分水岭。在91到95级之间，魂力的差距虽然也不小，但完全可以凭借武魂品质的优势或者魂骨魂技来弥补。但是如果交战的两名封号斗罗中有一人实力超过了95级，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。在魂力上，96级的封号斗罗比95级的封号斗罗要强上20%。 大师眼睛一亮，顿时流露出兴奋和狂热的光芒。一生精研武魂，像剑斗罗这样魂师中的顶级强者的经验，对他的研究来说实在太重要了。 这强出来的20%，就不是武魂品质和普通的魂技魂骨所能弥补的了。除非双方魂技有着本质的差距，否则96级封号斗罗应该可以全面压制95级以下的封号斗罗。那么97级封号斗罗和96级封号斗罗之间的差距又有多大呢？ 陈心看向宁风致，宁风致向他点了点头。 97级封号斗罗的魂力比96级封号斗罗的魂力又要强上20%。 听了这句话，在场众位强者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 哼，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我才一直被你这个家伙压着。我达到95级已经10年时间了，却依旧毫无寸进。 到了95级以后，每提升一级都不是简单的魂力积累，而是领悟。而且因为每个人的武魂不同，所以需要领悟的东西也不太一样，没有任何人的经验可以帮助别人来提升。 你的魂力的积蓄其实早就够了，差就差在最后那一点顿悟上。 啊，99%的努力，加上1%的天赋，等于成功。最重要的，还是那1%。悟性上，我不如你。 不，是因为你不如我专注。 唐三站在一旁，静静地聆听着。这些来自顶级强者之间的对话，对他未来的修炼有着莫大的好处。 那这么说来，一名97级的封号斗罗，就要比一名95级的封号斗罗的魂力，强大接近50%的程度了。按照实力对比来说，一名97级封号斗罗，岂不是能够同时迎战2名95级以下的封号斗罗了？ 在不考虑武魂相互克制、魂技制约的情况下，单论魂力的话，确实如此。超过95级之后，一级之差，那就是天差地远。97级和98级的魂力差距，就达到了30%。98级和99级之间的差距，更是达到了40%。 按照这样计算，那么99级封号斗罗的魂力，就是95级封号斗罗的2.6倍还多。但从魂力上来看，这样的差距就像是一名魂圣和一名魂王之间的差距了，就算是1:6，也应该毫无问题。但实际上，考虑到大家都是封号斗罗，都拥有9个魂技以及武魂相克的因素，一名99级封号斗罗，也就是能够同时面对4名95级以下的封号斗罗。 大师不愧是大师啊，所以说在封号斗罗这个层面的强者中，已知的大约有20位，可隐藏于山野之间的封号斗罗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了。天赋上等加上后天的努力，就有机会在有生之年达到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。可是想要达到95级以上，那就需要天赋顶级才有可能了。陈心叔叔所说的顿悟才是最为重要的。现在的年轻一代中，拥有这样天赋的，我也只是见过史莱克七怪加上武魂殿的黄金一代。如果那个千仞雪真的拥有6亿天使武魂，那么他也拥有这样的天赋。 陈心前辈，那99级与100级之间的差距又是多少呢？ 不知道。魂师界或许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传说级强者，可却从未留下过他们的经验。我的父亲68岁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，之后又用10年达到95级，再10年他达到96级时已经是88岁。直到108岁的时候，他才突破到了97级。那一年，他遇到了自己一生中最后一个对手，惜败。我刚才所说的95级以后的等级差距，就是父亲教给我的。他和我谈了半个时辰后，溘然而逝。在他临死之前告诉我，他的对手就是一名99级封号斗罗，而且是他那一代中号称天赋第一的强者。那位99级封号斗罗在击败父亲后告诉他，为了99级到100级这最后的差距，他自己已经努力了30年，却依旧没有找到一丝办法。那时，这位封号斗罗已经超过120岁高龄了。这位99级封号斗罗预测，100级与99级之间的差距，单是魂力 就会超过100%，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第10魂环。 这是用生命换来的消息，众人完全陷入了静默之中。在场的魂师中，除了大师以外，就算是魂力等级相对较弱的史莱克七怪几人，也都达到了60级左右。作为一名魂师，谁不希望未来有机会攀登到顶峰？通过剑斗罗的话，他们才知道这有多难。 那一年我72岁，已经达到了92级的实力，至今过去了24年，今年我96岁。如果那位击败我父亲的封号斗罗还活着，不知道他能否冲破最后的瓶颈。 普通人的寿命大概是60到80岁，魂师如果不出意外，寿命达到100岁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尤其是高等级魂师，到了封号斗罗级别，再延寿20年毫无问题。那位魂师是99级，很有可能还活着。 可惜啊，就算他还活着，我这一生也没有机会再挑战他了。 剑爷爷，你不恨那个人吗？ 父亲是含笑而逝的，我也曾经恨过，可真正超过95级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到了这样的等级，能与比自己更强的对手战斗，才是最大的幸事。 陈心前辈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您虽然断去一臂，但境界却有所提升，为什么会没机会呢？ 陈心眼中骤然爆发出两团精芒，在场所有人的心神都颤抖了一下，他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。 好，好啊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不过我说的也不是虚言，手臂断去虽令我有所领悟，但气血已伤，今后再难寸进了。我呀，始终无法超越父亲。 在场都是聪明人，从陈心与唐三对话中的含义，他们不禁暗自骇然，这位剑斗罗竟然已经再做突破，达到了恐怖的97级。 陈心前辈，您知道那个人在哪里吗？ 当年我父亲挑战他时，他是武魂殿长老首席供奉，长老殿前任殿主，武魂殿一代天骄，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领袖。当年比比东接位之时，如果没有他的支持，以比比东那时还远未达到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，又怎能服众？ 空气仿佛变得凝重起来，每个人的瞳孔似乎都在收缩，就算是早已知道这件事情的宁风致，脸色也不自觉地凝重起来。唐三这才知道，自己视为最大敌人的武魂殿中，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对手。那毕竟是统治了魂师世界上千年的强大存在。正在这时，房门开启，一股浓重的药味从里面传了出来，这才吸引了众人的心神。独孤博率先从里面走了出来，他显得有些疲惫，看着众人希冀的目光，缓缓点了点头。杨无敌在独孤博之后也走出了房间，脸色十分苍白。之前的大战，再加上之后这几个时辰的竭尽心力的疗毒，已经令这位药堂堂主极为疲倦了。 宗主，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。 就算你想单独对我说，也要找好时机啊。此时当着宁风致，自己怎能独享消息？杨长老，这里都不是外人，有什么事您就说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